来练习平衡身心，寻回幸福时光。周一到周五每晚9点首播，4日午后2点重播。 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，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，构建廉洁社会。 消息不会迟到。